昨天晚上的事看没有什么好谈的吗？看你这样吧。 心中

一路上有你同一点点点，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离，一路上有你苦一点点愿意，就算是为了分离与我相遇，一路上有你同一点点点，就算只能在梦里拥抱你。 山川载不动太多的悲哀，岁月经不起太长的等待。如果心是一把吉他，这首歌就像是拨动心弦的那把拨片，从旋律到歌词都适合思念的时候听。送上的是江淑娜问情。